第35集， 台下坐着的观众看完这段视频，脸上也出现了动容的神色，不少人都跟少奇的母亲一起落了泪。周明生没说话，继续看向屏幕，屏幕上的画面跳转到了第二段视频，那是一个背对着镜头的女孩子，她的背影看上去瘦弱且稚嫩。女孩的声音经过了变声器的处理。 我今年13岁，在暗盟里待了1年多，被骗到那儿之后，他们就开始让我拍一些视频，还找人强奸我。我不听话，他们就拿鞭子抽我，还用力踩我的头。但是我们谁也不敢逃跑，来得早的那些姐姐说一旦逃跑就没有活命的机会了。就这样渐渐的，我都快忘了自己是一个人了。那天安哥和华哥突然把我们叫到一个隐蔽的房间，我听到外面有声响，而且他们两个人看上去都很害怕。我知道有人来了，他们可能是我们活着出去的唯一的希望。但是他们不让我们说话，说只要我们敢说话就打死我们。但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活不活什么的都无所谓了，所以当时我就大声求救了一下，长哥听到之后立刻就把我揪了出来，拿起铁棍疯狂地打我。我被打的意识都有些模糊了，只想着赶紧打死我吧，赶紧打死我吧，这样我就不用再过这种日子了。我也不知道过了有多久，等我稍微清醒过来之后，有个警察把我扶了起来，然后狠狠地揍那个人。那个警察看上去很生气。就在那一刻，我忽然就不想死了。原来还有人能来救我们，原来还有人在乎我们，原来还有人把我们当人看。在我看来他明明就是一个英雄啊，为什么英雄救了人却还要受到惩罚呢？啊！孟警官救我们的时候，那些骂他的人在干什么呢？我知道我的想法有些极端，但我真的希望那些人去死，让他们都去死。做了那种事情的人不该被打吗？不该死吗？ 女孩的情绪越发的失控，视频也停在这儿了，女孩子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现场一片沉默，观众席上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很沉重，整个演播厅里弥漫着压抑且悲伤的气氛。片刻之后，周明生看向观众席开了口： 看完这两段视频，我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很沉重。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是理性的，我们会因为自己的理性而骄傲，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往往是一种傲慢的自负。我们不可能完全站在别人的处境去看待问题，没有人能真的感同身受，除非你确实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在这里只能播放两段视频，但这次节目之前，我见过了所有暗龙的受害者，听过了所有人的讲述和倾诉，直到现在，我的心情也仍然复杂、苦闷且压抑。其实这次，我不是一个人来的，除了给大家带来这两段视频，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人。看完视频之后，也请大家听听这个人的说法。 周明生的话音刚落， 几秒之后，演播厅的后方走出了一个女孩子，所有的观众都看向了这个清瘦而高挑的姑娘，这正是孟昭的妹妹孟若书。 周教授好，主持人好。 打完招呼，孟若书接过主持人递过来的话筒说， 大家好，我叫孟若书，是孟昭的妹妹，也是一名曾经遭遇过性侵的受害者。 观众席上有人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我把自己的这种经历拿到这种公开场合来讲，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有病吧，但是如果能用我的这段经历换回大家对被性侵群体和对我哥哥的理解，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吧。12年前，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遭遇了一场性侵。那时候我因为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患上了应激性失语症。与此同时，我父亲因为这件事陷入了一场冤案，他被认定为是杀死那个强奸犯的凶手，被警方逮捕。那时候整个世界对我的家庭来说都是昏暗的，但是有一个人却用他瘦弱稚嫩的肩膀替我们扛起了这份绝望。他帮我们找到了周明生老师和陆承泽律师，帮我爸平反昭雪。他想尽办法地逗我开心，想让我能说出话来。他也有哭的时候，但他用帽子遮住自己的脸，不让我们看到他脆弱的一面。他不想让我知道这一切，但其实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那时的他也不过是一个16、17岁的少年，他就是我表哥，也是负责侦破暗龙的警察孟昭。 哦，这他就是这 孟昭是吗？ 他是他妹妹啊。 是啊， 想不到啊。 我从来都没有当面对我哥表示过感谢，这次借着这个节目的机会，我想对我哥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哥。 停顿稍许，孟若书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才继续说， 我想我哥之所以在那个时候表现出那种愤怒，并不是因为他暴躁他无法自控，而是因为他了解作为性侵受害者的那种绝望的感受。他深知这种经历会给受害者和他的家人带来的伤害，所以他才无法控制住打人的冲动。在这里我求求大家，我求求大家不要怪我哥，不要怪他。 这真不能怪他， 这是给什么人也忍不了啊。 就是啊， 谁受得了这样。 哎，可怜孩子。 台下的观众听着孟若书的经历，不少人眼眶发红，还有人不住地抹着眼泪。周明生注视着台下，也缓缓平复了自己的情绪，片刻之后才开口说， 听完他们的讲述之后，我想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了自己的感触和判断。作为一名律师，我面对的最重要的两个东西就是程序和人性。我常常想，程序与人性到底哪个更重要？虽然我们都知道 遵循程序是为了实现正义，体现人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程序与人性之间存在的矛盾是永远都不可能避免的。我知道，遵循程序正义是为了保障大部分人的权益与公平，但是那一小部分人就该被我们忽略吗？程序也好，法律也罢，归根结底不都是为了人性而服务的吗？向人性靠拢，追求人性的光辉，才能体现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我也深知，暴力不能解决问题，警察滥用暴力更是会导致相当严重的后果。我身为律师，接触到的因为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冤假错案多得数不胜数，但是警察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最基本的情绪的表达。如果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像上帝审判罪人一般的去高高在上的看待这位警察，去享受这种所谓的理性审判带来的快感，真的是正确的吗？孟昭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那问题应不应该被追究？我个人认为也应该。但是如果作为参与这场舆论风波的我们，要对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正义感、又具有人性关怀的警察来落井下石，那我们的社会的未来将会是怎么样的？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也跌入了深渊，你是否希望有人给你递来一束光呢？ 周明生说完，演播厅内一片沉默，所有人似乎都陷入到了沉思之中。片刻之后，掌声响了起来。主持人又跟周明生教授交谈了几句，这段直播访谈就结束了。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